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的 podcast 内容吗？还没听的观众可以赶快去听哦。自从上次我们跟大家说明了自杀应验者的一些共通性，以及目前台湾的自杀情况后，我们这次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自杀尝试者的自我不一致跟其自我效能的程度，以及当我们在遇到周遭人有想要自杀的念头，或是有人想要尝试自杀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来帮助他们呢？可能在今天一开始，有人会疑问说，自杀应验者跟自杀尝试者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那对于这个问题，赖汉这位学者就给出了回应。两者之所以有差别，在于自杀程度以及严重性的区别。自杀应验者是有想法但是没有行动的人，但自杀尝试者是有想法且尝试去行动的人。那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一项是自杀身亡者。那这一种主要就是有想法且付诸行动，并且已经身亡的个案。那今日对于这种的个案，我们就不加以详述。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首先在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自我不一致跟自我效能到底是什么。自我概念相信这个名词很多人都有听说过。那根据 Higgins 这位学者的理论，他认为自我是长时间且稳定的存在，是由真实我、理想我以及应该我这三个元素所组成的。真实我意指的是个体相信他现在所拥有的特质，理想我是个体期待他成为拥有某些特质的人，至于应该我，则是以自己依照社会给予的价值，认为自己应该需要拥有哪些特质。举例来说呢，大约30岁的男性的真实我可能会冲动、好奇、自大这些特质，但其理想我可能是自信、沉着、冷静、具有领导能力的这些特质。那应该我，也就是说自己依照社会给予的价值，认为自己需要拥有的特质，则有可能是要独立、坚强、成熟等等。而这三个元素又会受到自己以及重要的其他人的价值观、信念这些所影响，进而塑造出了六个不同的自我。那根据 Higgins 这位学者的理论，自我不一致就是真实我跟理想我以及应该我他们这三者之间的差距。那个体会企图减少跟其他这两个我的差距，去达到互相符合的状态，因此真实我又被称为是自我的概念，然后应该我跟理想我只是会被称为引导型的自我。那当真实我跟引导型自我产生不一致的时候，也就是当自我的概念跟引导型自我产生不一致的时候，个体会经历到了负向的情绪经验，并且会感到压力。而这些情绪经验对于自杀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绝望感。通常自杀尝试者的自我不一致就会比其他人来的更明显。再来要谈谈所谓什么叫自我效能。自我效能在本都拉的社会建构论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意指个体对自己能力能达到目标的信心程度。它是一种对自己能力的主观信念，而非客观的真实能力。因此自我效能注重的在个体对自己能力和对自己行为能够产生的结果之主观的评估。自我效能又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效能的预期跟结果预期。效能预期指的是个体是否能够成功的执行行为去达到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的判断，而结果预期是个体对行为将导致某种结果的估计。其中效能预期是由四个讯息来源所表示，分别是个人经验的表现成就，也就是个人会依照他过往的经验去评估。然后再来第二项则是替代性的经验，我们去透过观摩他人的行为去产生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达到这样子的结果，以及言语的说服跟情绪的唤起。很多人会好奇情绪唤起是什么呢？情绪唤起就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情绪，而这样子的情绪会影响个体对自己能力价值的判断。所以当你一个人处在极有信心的环境下，你也会 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能够达成这样子的结果。而结果预期是由生理、社会跟自我评价这三项所影响的。那对应到刚刚所提到的六个自我，自我效能就类似其中的能够我跟未来我这两个我的概念。能够我指的是能够个体或重要他人相信依照他的能力跟潜能可以拥有的特质，而未来我是不论能力与否，个体跟重要他人都相信他拥有的特质。那根据上述所提到的自杀尝试者的自我效能感就可能会比其他人所来的比较低，而且受自己以及他人还有环境的影响，自我效能都会因此而浮动。所以对于自杀尝试者来说，他的自我效能其实是会一直高高低低的起伏不定。那可能在对自我尝试者来说，他的自我效能感可能会长期处在一个比较低峰的状态，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地方。那综上述所说，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我要介绍大家认识自我不一致跟自我效能这两种概念？因为其实在众多导致自杀原因当中，这两项就可以涵盖了大多数的自杀原因。当我们在面对个案或是跟我们身旁的人相处时，透过去了解这些，也就可以多一些警觉性。那除此之外呢，当身旁有想要自杀的朋友或是亲人，我们也可以反向运用这样的概念来帮助他们，透过可以赋能给身边的人，也就是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去帮助他们度过当前的困难。然后我们透过平常的关心跟有技巧的介入帮助，可以让更多人来感受到这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希望存在的。那接下来第二部分就要跟大家来谈论说，当我们遇到有自杀念头以及尝试过自杀的人时候，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呢？刚刚讲了那么多跟自杀者的自我不一致跟自我效能的一些概念，现在就该聊聊我们该怎么与他们相处吧。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是专业的辅导人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学会几大重点来帮助更多想要自杀或是尝试自杀的人，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温暖。接下来我们列点说明这几项原则。首先第一项就是倾听，这一项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项。其实很多人刚听到身旁的人说想要自杀的时候，当下都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很害怕，之后就是会很常避免跟当事人谈论这样子的事情。但其实当那个人愿意跟你说他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莫不是显现出他对你有足够的信任感，而且更多时候他其实是想要你能够听听他的心声，这也是他在向你表达他需要帮助的一个想法，一个行为。所以当有人向你表达他有这样子的念头时，你可以鼓励他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跟情绪。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其实就可以让当事人降低一些绝望感，因为他会发现说其实还是有人在关心他们的。然后我们要对于他所向你表达的内容需要抱有高度的敏感度，并且尊重跟接纳的态度去聆听，以不批判的想法去面对他想要自杀的念头，而不是当有一个周遭的人跟你提及说他想要自杀的时候，你就要用说，可能说跟他讲说，你如果有这样子的念头，难道对你爸爸妈妈很不公平吗？那你爸爸妈妈要怎么样？这些是避免的。然后适时给予一些肢体上的语言，例如点头啊、专注眼神以及拍拍肩膀，这些都可以让当事人了解到我们是真的想要帮助他以及关心他的。第二项是支持与陪伴，多给予当事人一些陪伴跟支持，尽可能掌握他们的情绪状态、自杀想法的变化以及个人的行踪，同时对他们表达出你对他们的关心跟想要帮助他们的意愿，甚至可以跟他们表达说你很担心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感觉到你是真的很在乎他们的。第三项，敏感度。如果你认为对方已经有想要自杀的意图或危险的时候，就应该主动积极的关怀他们，不要忽略他们企图所传达出的警讯，不要跟他们谈论什么大道理或是争辩该不该自杀，而是可以尝试的询问他们，我们除了自杀这条路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帮助他寻求其他方式来度过这个困难，并且表达出我们愿意陪他度过这个困难的意愿。第四项，我承诺会帮他保密，避免让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你的身上，并且透过寻找其他专业的资源，帮助他可以更好的走出这样子的困难。必要时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可以帮助减轻憾事的发生的可能性哦。最后一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寻找其他资源，透过我们寻求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当事人，不管是宗教信仰啊，或是我们专业的辅导人员、社公司等等，让更多的人力或是资源一起加进去预防自杀的工作里面，让更多人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希望。这五项原则若能好好的利用，相信当你真的遇到身旁有人向你表达想自杀的念头时，也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当我们越来越多人表达对于自杀者的关心时，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本身就真的可以带给自杀者一点希望感，也可以避免更多的憾事发生的可能性。当我们都学着主动去关心身边周遭的人，更多更多的希望也会因此产生。最后教大家一个五字真言，相信在遇到类似问题或是状况时，都可以提供你一个参考的方向哦。分别是安、静、能、细、望。安就是安全，我们要去确保当事人目前的状况安不安全。静则是让当事人的情绪跟想法都能够平静下来，因为其实很多大多数的自杀者，他们在做自杀行为的时候，他们当下其实是抱持着一股冲动的概念而去进行这样子的行为。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是想办法让当事人的情绪跟想法都能够慢慢平静下来。能就是能够让当事人感觉到他们其实还是有能力的。细则是联系各样的资源来帮助当事人。最后望则是让当事人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希望的。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上述的方法来帮助，不管是有自杀念头的家人朋友，或是正处在低潮的同事跟长官，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帮助他人中的一份力。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下一集当中播出，别忘记收听我们下一集的最新内容哦。